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魔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起沉船惨剧，一桩黄金悬案，知情人有何披露？ 太平轮是条黄金船的说法不胫而走，甚至运送的数量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黄金草月明显违法，蒋介石到底作何解释？ 出生的婴儿再强大，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得听爸爸的。 军队飞机疯狂抢运，黄金底台到底藏在何处？ 而图中间的两个小人用黄笔标出来的那个，代表的就是董德成，而他掌管的就是这间保管库的一样。 为了严守黄金秘密，蒋介石在台湾安排了怎样的一步棋？ 聊了片刻，蒋介石在临走时留下这样一句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陆海空大争夺。 不对啊，这个案子有问题。根据同时在事发海域行驶的海川轮船长的手绘坐标图显示，太平轮撞上建元轮时属于船头撞船身，也就像这样。按理说损伤不应该太大，据说还有几个建元轮上的船员跳上了太平轮连呼好险好险，这下安全。但接下来的事儿就有些蹊跷，太平轮向白脊山岛行驶，试图避险，但它不是直的，而是弯过去的。此外，在坐标图上明确标着白脊山岛的南面就是一片沙滩，但太平轮却绕到了北边，最终在靠近岛礁处迅速沉没，留给后世的只有种种疑团。 这就是由东方泰坦尼克号之称的太平轮船难。1949年1月27日夜间，客船太平轮在从上海出发前往台湾基隆途中，与货船建元轮相撞，双双沉没。太平轮上近1000名乘客，除40人侥幸获救之外，其余全部遇难。 太平轮出事的那一天正是大年30，这是一场轰动世界的大灾难。直到解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海报纸甚至还在跟踪着这起案件。那么导致这场惨剧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初步的调查结果是超载。这就是太平轮的模型照片，原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运输轮，战争结束后由中联公司购买，改建为客货两用船，往返于上海和台湾之间。整船的最大载重量是2050吨，核定乘客数量是508人。那么在沉没当晚，船上到底有多少人呢？据《大公报》的登载，当天买票的乘客就达到了562人，但另有好几百人没有买票，总数将近1000人。太平轮严重超员达到400-500人的说法得到过船难幸存者的证实。据他们回忆，当时在船舱楼梯的缝隙里都塞满了人，全都是有钱人。由于没有船票，很多富商名流都是直接拿金条来换取，哪怕能换到船上的一个犄角旮旯。那么大家是何苦非要不惜重金甚至挤破头的来登上这艘索命的航船呢？因为战事眼看着已经逼到家门口了。 朝鲜战役不仅击溃了国民党军队，同时更打散了蒋介石最倚重的军事体系。他最新来的军事部参谋总长陈诚被迫退隐，躲在上海养病，潦倒万分。1949年1月10日，随着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被生擒活捉，淮海战役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付出100,000伤亡的重大牺牲，获得了歼灭敌军56个师、55万人的辉煌成果。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和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已经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此后，淮河以南的敌人继续仓促逃窜，华东野战军的4个纵队分路南下，解放了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并前进到了长江北岸，渡江已是指日可待。 三大战役中战况最激烈、战术最复杂的淮海对决，至今看起来依然热血沸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记得这样一幕，老百姓扁担小车源源不断地支援着解放军的前线，而在国民党的后方呢，跑啊，没命的跑啊。随着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国民党溃逃速度越来越快。行政院院长孙科不辞而别，带着整个行政院逃往广州。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时间只剩下来10来个人，而随着前线败兵涌入南京、上海，所到之处搜干刮净，兵荒马乱之中，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携家带口避战不及。而太平轮正是这样一艘逃难船。太平轮不太平，想来绝非商家的本意。太平轮隶属于中联公司，中联公司的大股东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律师、大士绅，名字叫做蔡天铎。有一本名叫《我家的铁达尼号》的书，讲的正是蔡天铎和太平轮之间的渊源。根据蔡天铎的回忆，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中联公司的几艘渡轮本来一直都是由洋人开办的保险公司承保，但偏偏这次太平轮的航程没什么理由的就换给了一家刚开业的本地保险公司，而就在出事之后，这家保险公司马上关门大吉，不知去向。这么大的船难，保险公司却没了踪影，中联公司抵押的另外两艘轮船变卖了一切资产，仍然无法满足赔偿，只得轰然破产。而这一破产让很多本来就不明不白的事情更查不清楚。 两艘夜航轮船都没有开灯，这倒不难理解，因为战事至今灯火管制，很多往返于两岸之间的船只当时都是这样摸着黑走的。但隆冬暗夜行驶在岛礁密布的舟山外海，撞船的时候，太平轮的驾驶舱里居然没有人，这就太说不过去了吧。 此外，从撞船到抵达白里山岛附近，太平轮又在海面上坚持了45分钟左右，而直到灭顶，轮船上的12艘救生艇竟无一放下，导致全船千人最终却生者寥寥。整个事故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有些太过离奇了？也许每一桩历史谜案的背后都会跟随着各种阴谋。有关这艘东方的泰坦尼克号最大的阴谋论就是船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以至于必须掩人耳目，甚至在出事之后不惜沉船灭口。到底是什么东西？黄金。 随着战局日趋明朗，从1948年年底，蒋介石开始清运国库，从上海中央银行向台湾、厦门转移黄金，以备败退。此前已经利用海关集资艇、军舰分3批运走黄金350万两，引发社会人心大乱。而就在太平轮起航之前，曾有无数人看到 从中央银行里搬出来的巨大木箱被抬上了这一艘船。 太平轮是条黄金船的说法不胫而走，甚至运送的数量都说得有鼻子有眼，12吨。这样的船也未免太过离谱了吧？12吨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当时库存近一半的黄金全都运上一艘民船奔台湾，蒋介石不太会放心吧。 据说曾有海盗团伙还专门到沉船地点进行过打捞，可见相信太平轮上有大量黄金的不在少数，因为中央银行确确实实往船上运过东西，如果不是硬货又能是什么呢？ 海盗们可能要失望了，在台湾国史馆保存的国库局由护装太平轮运台中途沉没保管品清册中，详细的记录了运载物品包括国民党机关报、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大批参考资料、大量国民党党史资料以及中央银行重要卷宗1317箱。传说中从中央银行里运出来成吨的宝贝原来就是档案，如此看来阴谋论似乎是站不住脚了，因为谁会去为了那些纸做这么大的案子呀？哎，难说，有些时候白纸黑字也许比真金白银更容易带来杀机。 知情人爆出惊天理论，沉船惨案莫非只为杀人灭口？ 那么他所提到的有人试图故意销毁的档案到底是什么呢？ 飞机抢运，蒋介石如此着急为哪般？ 上千条生命的代价，丝毫没有迟缓蒋介石抢运黄金的脚步。10天不到，行动又开始。 各处银行都被清空，李宗仁真的毫不知情吗？档案正在揭秘。上世纪40年代，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硝烟弥漫。印刷的钞票到处纷飞， 您要是想买一斤玉米面，您就得扛上100斤的法币来。 蒋介石心里惦记权力，更惦记着国库里的黄金，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他就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太平轮不太平，难道真的是因黄金而起？ 有关这艘东方的泰坦尼克号最大的阴谋论就是船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以至于必须掩人耳目，甚至在出事之后不惜沉船灭口。 大厦将倾，蒋家王朝逃向孤岛，留下多少未解之谜？ 60多年过去了，石碑上镌刻的黑色文字似乎仍在提醒着人们，太平轮的沉没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系列。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一起沉船惨剧，一桩黄金悬案，知情人有何披露？ 太平轮是条黄金船的说法不胫而走，甚至运送的数量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黄金草月明显违法，蒋介石到底作何解释？ 出生的婴儿再强大，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得听爸爸的。 军队飞机疯狂抢运，黄金底台到底藏在何处？ 而图中间的两个小人用黄笔标出来的那个代表的就是董德昌，而他掌管的就是这间保管库的样子。 为了严守黄金秘密，蒋介石在台湾安排了怎样的一步棋？ 聊了片刻，蒋介石在临走时留下这样一句话：风雨无悔，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陆海空大争夺。 推断是一部分，就是说有人故意销毁了，所以他这个使用这个黄金都不想记录下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松庆的儿子吴兴庸的采访录音，他的疑虑未尝不是在追踪太平轮船难的原因时一种新的视角。那么他所提到的有人试图故意销毁的档案到底是什么呢？ 这份档案就是所谓的黄金草约。1949年夏野前夕，蒋介石密令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松庆与中央银行制定军费预支文件，史称黄金草约。依据这份草约，吴松庆可以借军费需要的名义直接从外运厦门的黄金中支取送上战场。但就是如此重要的一份文件，而今却已无影无踪。随着太平轮沉没的中央银行重要卷宗到底是什么，由此也就露出了端倪。在遍寻过台湾各大档案馆之后，人们发现国民党中央银行的资料浩如烟海，但独独缺少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军费预算和收支记录。而那份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其中。更加令人怀疑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国民党党史宣传军资档案，时任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竟毫无调查动作，不闻不问，难道他就一点不担心吗？ 如果财务署长吴松庆当年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许有关于黄金草约的整件事都将永久地淹没在历史当中。沉船销毁档案证据这样的怀疑经得住推敲吗？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蒋介石授意的这纸草约从根本上讲有违法的嫌疑。1946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南京签署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命令，一年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正式进入宪政。这是蒋介石在行宪当天拍摄的照片。有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报道，说蒋先生面对宪法就像是一位笑容满面慈祥的父亲望着出生的婴儿，真能拍马屁。而我呢，倒是更愿意这样理解媒体的话，出生的婴儿再强大，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得听爸爸。就拿黄金草约这件事来说，国库储备是人民的钱，说运走就运走，想你约就你约，置宪法于何地呢？抛开这些不谈，蒋介石当时已经是下野，把国库黄金用作秘密军费，这本身就是和政府对着干。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副总统李宗仁正在代行职权，他的策略是与中共和谈，以求化江而治。但蒋介石的各种小动作让李宗仁毫无机会。坐镇西口，蒋介石仍在频频调动黄金指挥军队。不过他必须考虑到一点，那就是李宗仁也不傻，一旦秘密军费的事走漏风声，李宗仁完全可以以违宪之由废掉草约，停止运金。老话说，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既然已经违了，又必须要掩盖，蒋介石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最直截了当的恐怕就是销账，来他个死无对证。而这个账就在太平轮上。今天在台湾基隆港东16码头的栈桥桥头，树立着这样一座建于1951年的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碑文由民国元老于右任题写。60多年过去了，石碑上镌刻的黑色文字似乎仍在提醒着人们，太平轮的沉没至今仍是一桩悬案。那么这起震惊世界的船难和黄金草约到底有没有关系？猜测很多，但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年二月六日，驻扎在上海和南京的国民党空军运输大队同时接到指令，吩咐上海江湾机场和南京临故宫机场随时待命。入夜时分，两座城市都采取了戒严，长长的卡车队伍鱼贯进入机场。当卡车里装载的箱子被一个个运上飞机之后，二月七日的黎明，两支运输机编队浩浩荡荡向东南飞去，目标台湾。经过统计，上海、南京共有九架运输机参与了行动，机型分别为 C46 和 C47， 其中每架 C47 可运载黄金3000磅，约合47600两，而 C46 则大出一倍，每架可运载黄金6000磅，约合95200余两。为了这次航行任务，蒋介石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专机飞行员，克服上海，同行押运。 这就是将军嘛，对吧？就打电话说有一批东西要从上海运到这个台湾，啊，然后大概七架飞机、8架飞机呢，那就到了上海嘛，啊，他就合作当兵将军，是黄金。啊，我们飞行员都不知道，他在游泳晓得，而且我们飞行员都很天真，也没兴趣这个事情，也黄金黄银的他们也没兴趣，就运过来就好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蒋介石的专机飞行员伊富恩对于当晚从江湾机场起飞的回忆。整个行动进行的迅速高效，比之前的几次船运都要麻利得多。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如此着急地用飞机来抢运黄金呢？答案就是这个，李代总统将南非巡视，并将携孙院长等北返主持和谈，和平代表团不日可出发。这是大公报发出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日期，民国38年二月七日正是黄金运台的同一天，也就是说李宗仁火急火燎地去广州请行政院长孙科一起去和谈，而蒋介石却在他走的时候釜底抽薪。这是蒋介石的第四次运金，不仅动用了飞机，而且直接把手伸到了李宗仁的屁股底下，中央银行南京支行就此被清空，而上海中央银行的金库里也只剩下了黄金20万两。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看见繁华的春天，爱情如阳光闪耀，我给你我的爱，离开了我，你默默低头，我看见往事如云烟，爱情沉重的忧愁，那依旧温暖的笑容啊，那不再提起的永恒，那曾经完整的美梦啊，此时此 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

door opens, the 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